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话剧茶餐厅的制作人，我叫张谦。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读一段老舍先生的文字。北京的春节，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这天，家家都熬腊八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还有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这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除此之外，这一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买杂棒，这是用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干果与蜜饯掺合成的。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第二件大事儿就是买报纸，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儿才是买各种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孩子们欢喜，大人们也忙乱，他们必须匆忙过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03，我们在这一时段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一个预警的情况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在今天的刚刚过去的16:3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所以请各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环路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或者是由北向南，双方向都是车多的。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的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 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在17:05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为什么没有电乐呢？是想让大家听一听我们这边有没有风声。没有，看视频应该能看出。因为今天来两位嘉宾啊，真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外边风还是挺大的。 我感 觉这还是整过的是吧？ 是自吹的头、啊、 都吹炸了、 啊、 真的是。 当然了，我也可以再说一下话外音啊， 嗯， 就是小胖今天上节目他就不太清醒、 啊、 他跟倒时差的似的。真的，今天下午我们在上那个文艺台另外那个节目《住在876》的时候，他还说呢，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有问题的话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就发到 CHWL876 跟我们一起互动。我说不对吧，我说那是吃喝的公号。他脑子也不太清醒、啊、 都一家人嘛、 啊、对对对， 反正今天我们确实是都差不多啊， 嗯， 两位是倒时差， 对对对， 我呢是可能 倒节目差， 哎，反正有点问题啊， 不来吧， 反正晕了吧呼的。 哎、 这倒跟昨天有一个广告有点类似， 嗯、 就有一广告啊，我昨天晚上特晚我还发了一个，我说怎么这个广告能刷屏呢？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哦、 就是说上迟到了， 迟到， 哎，然后 延误的那个， 对对，给 boss 打电话， 嗯、 哎呀，不好意思啊，对对对，我在机场延误了。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拍的还行啊，作为一个 H5 的推荐我觉得拍的还行，但是创意太普通了啊，只是觉得太普通了。而且你看他一开始那么怕老板， 嗯嗯， 最后老板给他叫一辆好车是吧，一看车还不错，到机场接着他呀，那应该齁贵的呢，对不对？等于老板掏着这钱。然后我就琢磨，像这么糊涂的员工老板怎么会要他呢？ 真是。 然后后来我又想，哦，估计这个可能会有一续集，就是坐完车送回家之后，老板的微信来了，到家了吗？到家了， 明天不用来了， 安全的在家待着吧。这就我要是老板，绝对像这么是吧，糊里糊涂的员工是吧，就像我们这样的、 嗯， 肯定是不会要的呀。 小现在老板都很 nice 的，你要这样的。小板的意思是，做完这期，咱俩以后就可以不用来了。 咱仨 都可以 看表现，看表现， 多亏不是胖导导这个戏。 我也觉得、 啊，如果要是胖导导这个戏的话。反正不能放在节前播，人情味儿太 哎哎哎，是有点，我估计节后可能要出一版，就是在、 嗯、 彻底在家过 节了。其实我觉得吧，他可能前后边有一点点，就是老板表现的太 nice 了之后，让人觉得可能不太现实这个东西。 对呀、啊。 但是呢，其实广告融入更多的其实是。怎么说呢，还是说希望表达一种人情味儿，包括尤其是快过节了嘛，像刚才说的这样的，就说他表现出人情味，让大家更暖一点，尤其是今年冬天，不管是北京和南方都特别特别冷。 嗯，就是你看啊，他所有的东西都不靠谱，连自己都不靠谱，对吧？ 对。 而且呢包括飞机也是，但是由于自己的不靠谱造成了飞机的延误，但是飞机当然延误的太多了，现在尤其遇上雨雪的天气、 嗯、 那就更可能延误了。 对。 但是人家那个是随叫随到，而且准时抵达，安全的把你送回家，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告嘛， 对, 对吧？ 这个广告是买延误险的广告是吧？ No, HR 的广告。 No, 就是说 boss 的广告。 好了好了，我们再次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是王维。 是，我是夏明。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我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的顾问贾颖，欢迎贾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正在倒时差的，被我们一直羡慕嫉妒恨的他的工作啊， 唉 ,Coco, 啊，在我们。 李文啊，欢迎李文。 因为 那是我妹妹。 对对对，Coco 前一段时间是去哪儿了？ 去美国了 啊哈， 然后还玩得很嗨、 嗯， 把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玩了个遍。 是， 哦、 因为我看你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里，看你玩了那个翻滚过山车。 对，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所有的第一次，都留在了奥兰多。 哦， 然后所以说。 过山车的那个晕劲儿可能还没过，加上时差、 哎， 所以我今天可能不在状态，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别让小胖把我撕了。 我不会，不会，不会。哎，问一个题外话、 嗯， 就你回来以后最想吃的是什么？ 火锅。 不是汉堡吧？ 不是。 哦，后来吃到了吗？ 没。因为一直在倒时差。 那好吧，因为他一醒过来，哎，怎么就后半夜了？ 对。叫外卖都送不来了。 是是是， 你应该问的，怎么没下剧了？ 嗯， 吃上了吗？没。那我是是吧？ 那 我按天儿是这么聊的呀。 不是，我就想说，应该维哥接下一句。 对， 下节目我请你。 对呀， 哎，真可以。 那一起呗， 哎，可以可以 一起 可以，就今天吧，下节目、 嗯。因为我也真的很想吃火锅， 可以没问题。 然后还有羊蝎子 啊。太可以了， 对， 我也爱吃羊蝎子。 我只要是有人买单，我都特愿意。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他们俩没醒的。我来来来，因为两位在呢，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主题啊。 对对对对对，今天的主题呢，咱们就聊一聊晕乎的那些事儿， 是 啊 对对对， 错过的那些事儿、 嗯， 其实尤其是在机场。可能会错过的一些事儿，就我觉得机场还跟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吧，你去早了发现，哎呀，飞机延误了，一直在等你。 对对对。 或者呢，你去晚了吧，发现，哎呀，飞机走了，确实飞机，而且飞机走了，那就是真走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 他可不会，对，没有办法呀。 嗯， 咱们先说说，当然了，这件事儿，比如说咱们自己遇到了会怎么去处理， 嗯嗯嗯， 怎么去解决，能不能挽回，这些咱们都充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聊。 哎， 同时，大家如果要是有关于签证的问题，有关于您说，哎，我过节期间或者我错峰旅游，我要去哪儿哪儿，希望能够让。啊，豆蔻给予一定的好的建议，我们都可以在今天节目里说。 哎、 这样，咱们先抛砖引玉，咱四个人都说说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吧？就是延误了， 就是误机的那种。 我这次飞美国，然后就遇到了这个航班的延误， 是谁等谁了？ 应该是我等航班，但实际上它是这样子。其实，我的航班其实相当于是第二天的。那前一天的下午收到航空公司这边订票平台的提示，就是说你的航班，但它延误的不是那么不离谱啊，因为它的航班延误的时间大概可能也大概是在2个小时左右，就是你的航班是晚起飞了，所以你去 check in 所有的时间你都可以去往后去延。那然后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第一时间的话和他的这个我的订票平台这边进行联系，我就问他一下我这种情况怎么去办理，因为我后面还有一程转机的航班，主要是我转机的时间是肯定来不及了。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订有转机的航班，我都会订一家航空公司，就是这种联程，而且中间基本上都是没有行李再去拿的这种航班，因为这种航班一旦前续的航班延误的话，它第二续航班一般情况下航空公司都会帮你来解决，甚至我遇到过，就是第二个航，就是转机的这个航班，有的时候会等上一个航班，如果他发现人达到一定的那个人数的时候。那然后这次的话呢，我就一直在等，因为境外啊，他这个是由境外里面要去给一个授权才可以改你的第二个航班的这个转机时间的，所以我大概从下午一直等到了晚上那面才改好。那其实实际上来讲，这种情况的话，有一些个票台可能不一定会提前通知你。那你有很有可能，我在机场也遇到，就是他们是到了机场才发现，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航班晚点了，那也在担心第二个航班怎么办。他们其实都是在机场可能做的一些个更改。但是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提前一天，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一定要联系一下你的票台，最好做一下提前的一个更改。因为万一集中性更改会导致你第二个航班它的那个座位可能会不足，可能会再给你推后面的航班，甚至说可能当天可能没有航班的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尤其是在美国，它那个境内的那个航班有的时候是一些小飞机，其实一架飞机人数真的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旺季的话，其实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淡季其实整体来说还好，所以我这次还比较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提前还是有准备的，所以第二天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实际上我们下了第一程航班的话，当时我坐的是加航，他们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来指引的，就是会问大家 有谁是转机的。 嗯， 转机的话，因为还有飞到拉斯的呀，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当时是飞到波特兰的，那他这边的话会专门有人带领大家去，就是说该怎么办，然后怎么去转，怎么去就是更改自己的下一个航班的一个时间。所以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倒是不用太着急，因为基本上像这种航空公司，尤其大的航空公司的话，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按照这个指引来走就可以了。 明白。贾颖的意思，实际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要有这种转机的，最好是选择同一航空公司的，或者是联盟的， 对， 这样可能更好一点。其实这个就更类似于，比如说你的汽车买保险，一般比如说你的三者，或者说你什么，有的人是那样。我这个买的是 A 保险公司的，我那是买的 B 保险公司，但是一旦投保 起来的时候有问题， 很麻烦。 对对对， 但如果要是都买同一家公司的，应该还是不错的， 没错没错， 没问题的。 然后我俩这次延误，因为我也刚从美国回来嘛， 你 看我朋友圈，你没看吗？ 全部都延误， 我都是看美好的东西， 对吧？我这一天发了多少个机场，有看到吧？ 哦，你就一直都在那儿，就因为这样。 对对对，因为其实佳颖这个还好在哪里，他是因为是提前通知他了延误。然后我因为现在飞机延误有一个会提前通知的平台，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方便你去改后续的一些预定的东西。因为飞机延误的话，你后续有些东西平台它是不认同你延误的东西，会给你产生理赔或者说退掉你的预定金的。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要不说我们比如说在国内的单程飞机延误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就后续再说。那比如说大部分可能关心就是，尤其是国际航空的这个，那么前提就像佳颖说，一定是同航空的，同航空公司的，他会比较有很好的一个安排。如果实在没有，他才会给你转到外航去。那这次我用，因为是达美的航空嘛，所有我全程的三段其实都是达美的。但是呢，我的航空是很意外，大家知道，就是临时有一点意外，我居然迫降了，到了那个备降到了阿拉斯加。我就这样到了阿拉斯加，因为它很意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我们无法预知的。然后因为在阿拉斯加停了将近3个多小时，导致我后续所有的2程转机都是无效的了。那么其实这个无效的过程，像贾颖说，每一个其实国外的航空公司，包括大型的这样的机场入境的时候，它都属于大型的国际航站楼。那么有些人不会外语，觉得那我这个一旦出问题我怎么办，放心，它的引导都会有一些懂中文的一些值机的员工在负责这样的一个转换，所以不必要担心。然后就像刚才说了，后续的航班是个问题，因为我这是明显怎么赶都赶不上了。那么我当时到西雅图，然后联系的航空公司，就是我后续想到达的目的地，他会给我几个选择。那么有的选择是要再经转3次才能到奥兰多，然后有经转2次到奥兰多，然后再转坦帕什么的。那最后我可能觉得大家疲惫的时候，就选择这个时间段更适合自己不太周折的一个航线。那么后边我可能就选，要否则我的航班那一天你就看吧，我发了5个机场。所以我就不停的在飞转机，然后我朋友笑话说，你又给美国打卡了2个州。 至少能说明那边 WiFi 信号还行。 还行。 对， 公共设施不错。 小胖有经历吗？ 哎呀，我国外没有延误过。国外都正好，我可能去的时候也没有赶上什么相对极端的天气啊。相对都还靠谱。我有一次在国内赶上了，去的赤峰。你说我神经病不神经病？我去赤峰，我竟然坐飞机去。 哎，不错了，咱们共同认识的一朋友从天津还坐飞机到北京。 哎呀， 有钱。 那就更有病了。我给去赤峰是因为要参加一个活动，人家只管机票，不管别的。我说开车去，人家说你不用开车来，开车不管油费啊。说那好吧，那就坐飞机吧。坐飞机去了是很顺畅的，因为在咱们南边的那个飞机场，机场过来飞过去。飞过去之后呢，我们到那边啊非常顺利，吃的也特别好啊，羊肉特别棒啊。我们临走的那一天中午吃的那个羊肉剩了好多呀，大棒骨。人家说哎，给你们带上吗？不用不用，这不用带，真的这没法带。人家说没事儿，这个可以上飞机的，我们这儿有那个压缩的那种抽真空的包装，可以塞你箱子里边。一看我们都带那小箱子，也塞不进去，没事，给你拿个袋子。我们呀婉言拒绝，不要带，千万不要带啊，真的没人吃。好吧，你们吃的特饱了嘛，我们就去机场了。大概1点多钟我们就到了机场了，我们的飞机大概是3点多的，说哎呀你们先走吧啊，我们在这儿待会儿。就一直停， 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延误到一开始4点、5点、6点，到了6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很抱歉的通知你，直接有一个那个应该是空管的或者空乘的什么人员啊，就当地的那个机场的人员拿一大喇叭说，那个到北京的朋友们来这儿领一下方便面啊。我的天哪，我们在那边从下午的1点多一直待到了晚上的11点钟。就在6点多的时候我们崩溃了，就是拿着大喇叭喊方便面领了，方便面领了。我们当时有点崩溃，说这要开车，我们已经到了北京了。当时就是因为有一点点的小雨，然后我们就说这一点小雨你们都飞不起来啊。但是呢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啊，就说太崩溃了。而且雨过去了之后，哎，可以飞了吗？可以飞了吗？不行，雨已经到北京了，北京那儿落不下去。哎呀，就等到了11点多，当时那次是真的等崩溃了。而且你都不知道，赤峰的那个小机场啊，真的就，你们的那机场吧，好歹还有个免税店可以逛一逛。哎呦，赤峰那机场什么都没有啊！到了10点多钟的时候，人家都关了，就那些买零食的什么的、买扑克的地方都没了。什么都没有， 特别想羊肉大棒骨没拿， 哎呀， 是吧？ 当时特别后悔，当时要拿着那大棒骨就好了。 哎呀，那也是他们的问题。应该说延误4点、5点、6点领方便面，然后如果再有喇叭的话，就应该说，延误的朋友请到小卖部，免费一桌人两副扑克，多好，人性。 连喇叭都没了，六点发完方便面就没人了，那是。 哎呀，那看来我这个最好了。 有， 真的， 是吧？ 就是国外的那个呢是有，但是我买了延误险。 嗯， 买了延误险， 获了多少理赔？这是关心的。 哎，还是可以的，但是是折不回那机票钱，这个是肯定的。 我心理上总 是 有， 哎，对，心理上是有的。 嗯， 而且呢，虽然人家的要求相对比较苛刻，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得拿出一个证明，证明你是延误了的。你不能我口说我就是延误了，那不行。所以还得跟人航空公司说，航空公司确认啊，对，您那航班是延误了，好，给一个 延误单， 哎，延误单，然后再去拿，人就会理赔。这个还 OK， 我觉得还算顺利。但是呢，在国内呢，是飞机等我 呀。 哎，真的 VIP， 不，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可好了， 是不是全都延误了？ 没有。就是我有一年在上海做直播，做完直播之后呢，后来我一想，我当天要完事儿回来，要录音，所以我就坐了早晨第一班飞机，我要回北京，特别困，披星戴月的。但是我到了机场，然后把箱子托运完了，哎，我就说再等会儿呗，因为还没登机啊，睡着了。哎，等我再一睁眼，嚯，上午10点了，我赶紧到柜台，哎，我说飞机呢？说先生，刚才叫了您好久，您去哪儿了啊？我说我睡着了。说那飞机已经走了啊？我说那我箱子呢？哦，箱子在这儿呢。啊，我说你们也太人性了，喊我不在居然箱子都从飞机上拿下来了。说那您只能改签了。我说那没问题啊，我接下来那班。好，接下来那班 就睡着了，是吗？ 就开始延误了。我整个起一大早赶一晚集，最后坐下午5点的飞机回到北京。哎，气死我了！我心说，我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坐下午的飞机呢，我也不会延误了。我 以后记住了，早航班不适合你， 真是。 不过一说这个，我特别想起来，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航班会掐着自己的时间去预定啊，然后赶。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地方的航班，我们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尤其是国内的啊，比如说西藏的拉萨机场。这个贡嘎机场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原因，它的航班延误是真的跟天气有特别关系。因为这个我跟航空公司也发过脾气啊，都知道我去年春节带孩子去拉萨，本来是想让他去吃苦体验体验，就是看到人家那种信仰，然后他可能人生会更有目标性的这样去。然后我的时间掐得特别好，是开始是坐火车去的，让他体验这个进藏那条铁路怎么辛苦也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发觉我自己受不了，我就把回程全给改成机票了。这个机票可能我就觉得机票又简单又方便，然后呢我就掐着他开学的头一天买的，3月1号开学，我买的29号回。结果那天我都从酒店办完退房了，突然收到航空信息说航班延误取消了。然后因为这个信息来得很突然，然后当时拉萨的天气是真的是晴空万里， 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收到？我就以为是诈骗的电话干嘛，我就往航空公司打，说确实是取消了。然后我说为什么告取消？他说天气原因。我说哪里的天气原因？我说现在外面阳光明媚的，蓝天白云的，你告诉我天气原因。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天气原因大家知道，就是你真的是下雨了，狂风暴雨了，可能会去理解。那开始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后来我晚上那没办法，我又跟酒店说我要再住一晚，就是住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拉萨朋友圈的，因为好多做旅游的朋友嘛，他们的朋友圈就开始晒，好几个就头一天从成都飞拉萨的航班已经飞到拉萨了，又返回到成都了，然后第二天又飞完了之后到拉萨又没降下去，又回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因为它的高空会有一些风沙， 对，有气流， 它有风，它最主要是什么风沙，这样怕打到机桨里头，实际上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特殊飞行目的地的地方，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航班的问题， 是 包括机场的自身的问题。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抱怨就也没办法。我那时候我姑娘就我女儿就说，咱们俩要明天飞不回去怎么办？我姥姥会骂死我们俩的。我说咱俩就祈求着，实在不行让你陈叔叔给我们送到林芝，咱俩再从林芝飞成都，咱俩再从成都飞北京。 你们俩可以骑摩拜呀、啊！ 哎呀，所以我们出行要考虑各种因素，最主要是任何时候记得不到要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也都会发现，但是你会发觉它特别影响自己心情， 是的， 尤其是快过年了，回家的高峰期， 没错， 所以大家记得保持一个好心情。 是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而且过年的时候呢，正好也赶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啊， 对对对， 所以呢，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窍门啊，千万别买廉价航空的机票，真的是忒不靠谱。我们一般会开玩笑的说，说，哎，你看人家这飞机怎么就飞起来了？你们工资不一样，开玩笑的，真的有的时候就是 对， 这样大公司的他就能飞走。 我是遇到过一次，然后当时应该是从厦门飞上海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当时是延误的话，很多的航空的话，其实它都是有一些个迁转的一些个政策，但一些个廉价航空的话，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知道，因为毕竟它的机票价格也是便宜 的， 所以当时一直等，因为它其他的这个航班一旦它这个延误，它这架原本比如说飞其他地方的话，它就会调用到飞其他的航线，然后再过来，所以它的航班的这个它的飞机是有限的，所以的话它在应对这些个突发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肯定它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是， 好吧，啊，这个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在用， 很多朋友都有， 对，就是一个 APP 嘛，是航空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官方他们自己开发的那个，说什么直接手机刷二维码就可以进安检了，进登机口啊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而且可以提前选座，还会发短信告诉你需不需要坐摆渡车，或者是飞机有没有晚点啊，登机口有没有变动啊，啊，这都特别好。我延误的时候就下了这个软件了。还是廉价航空不行。 而且这个是这样的，它有些机场是不识别这个手工织机的手机织机的，然后再一个，这个前提是你没有托运的行李，如果有托运的行李，这个是不是可以用的。 对对， 好， 今天呢我们还接受着大家的一些对飞机的曾经的一些在飞机场啊，不管是您的问题还是机场的问题出现的一些延误，分享您一下您的这个小故事啊，有惊无险的小故事。另外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签证的问题啊，旅行出行的问题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个比如说胜利就问了，说目前申根多次往返签证的这些国家都哪些国家可以办理呢？分别对应几年多次呢？等等等等，这样咱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下一时段我们来解答这些问题。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嗯，我们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这个重点呢就是冷空气主力呢是进入本市，这个北风风力逐渐加大，气温呢也会有较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从今天下午16点的情况来看的话，延庆的西北风呢已经加大到了每秒5米，这说明呢冷空气的主力已经开始影响本市了。城区呢在入夜以后风力就会逐渐的加大，有鉴于此呢，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6时3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说的是预计1日夜间到2日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请注意防范。那么防范的重点呢就是行人与这个车辆啊，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是大树的下方停留，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呢就是要注意防范这个火灾的发生。那么在这个冷空气的影响下呢，明天本市气温将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是5度，和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完全吻合的。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1度。那么从今天的5度到明天的-1度，这个下降幅度呢是6度左右。再加上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是有4-5级的偏北风，带来了一定的风寒效应。明天感觉天气比今天要冷很多，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风防寒。再就是明天这个空气会更加的干燥，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春运的第一天了。那么春运期间呢，咱们这几天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雨雪天气呢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这个主要就是说一个的就是西藏的东南部，这个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呢有雨雪或者是重雨天气，对这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呢有不利影响，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另外就是未来几天呢，这个成都、贵阳、昆明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会影响到这个飞机的起降，可能会有部分航班出现延误，这个情况呢也要及时的掌握一下。还有就是这个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呢这个还有一些积雪的问题，需要注意这个防范道路的湿滑呀、结冰等这个对春运的不利影响。同时呢因为这些地方的天气寒冷，出行呢也要注意防寒保暖，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郭工您的介绍，感谢，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 好的，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的蔡户营桥到陶然桥由西向东，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由南向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的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看一下高速路的情况，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大山子到五元桥，还有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京西到来广营大桥都是车多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无需豆蔻，欢迎豆蔻。 大家好，我无需豆蔻。 还有贾颖，欢迎颖。 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各位机场几日游啊，就是聊一聊，因为 想待几天。 哎，有的朋友可是待了可能得好几天呢，对不对？ 有这样的。 最近尤其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有不断的有消息，不，就是在其他国家啊，这个机场呢，因为一些飞机的原因啊，天气的原因啊，造成了旅客的滞留。在这儿呢，其实我们要先说一下，因为大家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都被困住过。但是有的时候越激烈的冲突，反而得不到一个好的效果啊。 对对对。 有时候您太去宣泄自己的那个情绪的话，您的情绪可能是得到解脱了，但有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重的一些情况。有可能您真的就在这个国家一直待下去了。 而且其实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真的是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呀，它还是为了我们自身安全。 是的， 就是真的给你飞了，如果出现意外，这可就是 是的，是的， 人生一辈子的遗憾。 是这样， 对， 是这样。 我觉得像豆蔻姐特别好，嗯，就因为这事儿，人家逛，你看又打卡了两个机场，对不对？ 其实机场几日游其实也 挺好的， 对， 好吧，好吧， 也分地方。 哎，其实我也有过，早上7点去航班，然后下午4点的航班是上海飞，然后是从重庆飞回到上海，早上7点在那边，就是我一般情况像这种的话，我都会设定一下，就是买一个早航班，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其实还是有预计的。但是的话呢，当天是上海台风，所以的话，所有的航班的话，他都不敢往那边去飞。实际上呢，我去给上海我的同事去打电话，我说那台风什么情况了？现在是呜呜的飞着呢，是那雨下的特大。他说就是正常的雨。我说那为什么不飞呢？反正这一整个机场的人，反正都是我们那航班都在等，很多人都是从上海去转机飞其他的一些个国家。对，但是我觉得当时其实大家都还是挺淡定的，因为知道上海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都会在等。一直到我们的航班，你想早上4点的航班，我们是下午2点多才起飞，而且我们是当天往这边上海飞的第一个起飞的一个航班。当时我记得好像订的是川航，因为其实这还也还有个说的，当时的话就是航空公司也说，就是川航它的基地好像是在那边，所以它如果说是遇到这种情况，它先安排起降的航班，一般说起降的话都先安排自己基地所在的这些航空公司，所以它也是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优先，所以对大家也是一个小的一个提醒，就是在订航空公司选择航空公司方面。但是我们到了以后，因为我下午4点的航班是肯定赶不上了，但是因为当天是台风， 所以我下面的那个航班他发现很多，因为也有很多的人去拥到上海去飞这个航班，很多的人都没有 check in， 这个航班也随序跟着晚点，所以的话都基本上就是等了很多的人，然后这个航班才起飞的。 嗯，对。好，那这样Coco，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就像咱们刚才在外头跟编辑咱们一块聊的那似的，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前续航班延误，然后后续航班没有赶上，或者是说随机延误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定先找头续航空的航空公司，因为他会自然帮你解决。有些人说啊，那我延误了，我后续航班飞了或者怎么样，不知道去找谁的情况下，记得大家找你前续的航空公司，因为所有的航空公司都知道，它本身是因为本身航班延误造成的后续，然后他会给你解决，不管是同航班的同航空公司的一个延续的改签，还是说外行的他会去联系。所以呢，大家遇到这个事情不要急，一定是找到前续航班的航空公司来帮你处理延误的事宜。 是的。咖啡你好啊，也有跟咱们几个人有类似的经历。 对，他这个拖的时间也挺长的， 是的， 也是春节的回家啊，上午9点的飞机，早上5点多手机收到信息说延误到下午4点了。哎，也还行，多睡会儿哈。哎，睡着下午去机场的路上又收到信息说延误到6点了，后边就一直是起飞时间待定，就在机场等到了晚上11点多，通知说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呢就用大巴送到了三元桥啊，那儿应该有9点，然后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5点多又拉回机场了。但是最后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就是吧。 是 的。 其实航空公司尤其是去年的时候南方雨水多的时候，我弟弟就特别的有意思， 是的， 他是公司的年会是开在广州那边，头天告诉我，因为当时在广州出差，他说哎，明天啊晚上你请我，我说好的，然后告诉我今天航班取消了，在机场待了7个多小时，说我回家了，然后说因为改签到第二天，结果第二天到机场告诉他不好意思，因为广州的暴雨他又取消了。所以最后年会没参加成，自己在朋友圈发的恭祝公司年会，然后说 可以再来一个视频直播， 对对对对， 大家好，我现在因怎么怎么样， 对对， 亏空机场。 所以因为天气原因，我觉得好多航空公司尤其是到雨季的时候，这个 是 特别常态的，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尽量出行也还是会选择一些比如说近一点的，比如说咱们去上海高铁啊这样的。其实前两天暴雪好像高铁也都全部取消和延误，对，所以天气原因引起的呢，大家就尽可能的要么就调整一下工作的出差计划或者是出行计划，然后真正说遇到说我们意外的或者是真的是旅行中的这种延误，首先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有说到延误的话，先找头续航班航空公司，然后呢顺利改签，也不要焦急。 好，来，那也回答一下胜利刚才在上一节最后小胖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再重复一下， 就是申根多次往返，就哪些国家是可以办的，分别对应几年几次呢？ 其实是这样子啊，申根签目前来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会给你有效期较长的这个签证，但是相对来讲从旅游的这个类别来说，基本上还是法国会给的比较多一点，法国的话会最多给到1年到5年的，反正不超过5年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长。其他的一些个国家相对来说概率会非常低，尤其是旅游类别，即使你去了很多次啊，再申请也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商务类别或者是探亲类别的，因为可能有这种频繁的或者是有商务邀请函的，他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可能会给到1年呐、3年呐。我遇到会比较多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但如果说您还是旅游的话，还是建议申请法国。 哎，那比如说你说商务的这种，那是不是也取决于那边给你发邀请他的公司的大小？ 有关系，有关系。一般来说，其实商务包括我们出签率也好，包括有效期也好，邀请方他的实力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想申请有效期比较长的一些签证，或者说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这一年我们可能会有2到3次的这样的一个会谈的会晤，您可以在邀请函里面标注一下我们今年会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希望领馆配合给予一年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签证，然后您这边公司写的这个给您的一个派遣函，就在职证明的派遣函也相应对应上，那这样的话能拿到有效期长的这个概率会要高一点。 就跟我邻居，就是很辛苦，他基本上一般都是晚上 十点十一点回家。后来我还说呢，我天哪，我说你也太辛苦了。他说兄弟不是这意思，我们吧那个公司为了省钱，跟美国那边吧，我们老电视电话会， 嗯，时差， 所以对呀，有时差， 时差 得可人家那边来，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得这点儿。 嗯， 哎呀，我说那太辛苦了，我说怎么不让他们随着咱们时间来呢？ 慢慢来吧， 对，哎， 我快了。 不是，你得问一下有没有加班费。 哎，对对对，来来，让豆蔻回答一下韩江雪的问题。 这个不好推荐啊。韩江雪说了，春节去哪儿最便宜呢？但是人家后边这个我觉得还是能解决的。人家说初几出发相对是便宜的，想去海岛游，有老有小，有老有小，老人70，小孩3岁。 其实因为我看老人和小孩这个概念，其实我都不推荐特别远的地方。 嗯， 然后其实说实话，春节前期的话，可能哪儿都不便宜， 太 因为大家都出去，而且现在很多旅行社都在做包机。 哎， 那包机的情况下，你发觉你买航空公司的票的时候，航空公司现在几乎都全价。 对， 然后如果跟着有老有小呢，其实我的话真的是建议报一个旅行团，就是自己比较省心。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会排斥旅行团，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去报团，但是一般带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还是给建议说去报旅行团，因为相当来讲别人都把你这些都安排好了，你只要选一个自己想去的目的地。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推荐真的是一些小众的吧，包括我们之前也推荐过一些，比如说菲律宾的巴拉望这些小众的地方，它还是会相当于比泰国的这些热门的一些岛屿便宜很多，因为它毕竟受众小，大家在做推广阶段。嗯，如果是海岛的话，其实现在你去三亚都比出国还贵。 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选择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飞机的航程时间短，对于老人孩子不至于特别周折和累。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个人出行的话呢，你会发觉酒店机票的价格全都几乎是全价，甚至酒店的价格是翻涨的。 嗯， 你很难订到特别便宜的。 嗯， 哎，就同样这个问题，魏华问了，他说他现在有美签。 嗯， 他打算从北京去菲律宾旅游。哎，我记得上次你们出去的时候， 对对，我用菲律宾可以，美国可以不用办菲律宾签证。 哦，就是直接可以落地。 对对对。 哦， 但是他要把美签的那页复制上一个单纸。 哦， 要给到菲律宾的海关看。 哎，上次说还有你有日签。 对，我有日签美签都可以这样直接入境菲律宾，但是前提是要把日签和美签的签证页复印出来。 哦，好的。 对，但是特别也要提醒一下，因为也是刚刚这边菲律宾航空的一个消息，就是说针对15周岁以下的孩子出行的话，他是要求的话是带我们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原件，因为很有可能他那边海关的话会要来查，如果没有携带的话，可能他会出现这种罚金或者是这种就是遣返的这种情况，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 不只是这些，就是我朋友圈里他们说，比如说最近你要去美国，当然豆蔻单说，就是因为豆蔻也不抽烟嘛，就是比如说去美国呀，去澳大利亚呀，就这些地方，如果你要是携带的香烟超过他所那个要求，不光是罚钱的问题， 是 还有可能遣返。 一说这个， 拘留。 泰国这两天刚出来，泰国的海滩现在已经开始禁烟了。 哦， 啊， 好事好事。 这个因为国内包括刚才有像说他很想去海岛，大部分男士会抽烟，那我们习惯了无所谓了，因为可能觉得，哎，海关香烟 OK， 我到当地买。 嗯， 但是呢，现在泰国已经出文了，已经禁止海滩吸烟了。 对，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烟友来说，还是希望自己注意一些，别给自己找麻烦。 对，特别好。 刚才大家其实提问到，就是说关于初级可能会价格便宜一点的，实际上来讲，整个春节的话，还是过了15以后，价格开始趋于平稳，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初五之前的话呢，一般情况来讲是初五、初六的价格，相对价格就会低一些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因为后面大家上班了，可能有的人，如果你比如说有年假，你可以休后面，就可以相对省一点。 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哎，我错峰出行，但是大家会发觉很多人都是想错峰出行，所以不管是旅行社也好，还有是旅游目的地的一些酒店也好，他也会觉得大家现在错峰群体也是他们的受众的时候，他会发觉价格是持续平缓的， 对， 他很难一下子达到一个高峰速降的这样的一个 相对吧？ 对 对， 只能是相对， 只能是相对了。 包括魏华又补充说了，说那如果要是我有美签，我去菲律宾的话，那北京这边的边检会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你就最好拿着你的行程单吧， 对，就是你要有往返的机票的单据。 对， 对， 对，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出境的时候会有去程的机票，没有回程的机票。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海关是，就包括你在值机时候，值机的航空公司是不给你出票的，他会不给你出票的。 对， 对， 对， 其实他的问题也挺简单，就出行之前你看一下你订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然后你和航空公司这边去确认一下，我现在持的是哪国签证，然后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航空公司说可以，我可以给你办理登机牌，那么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心里就比较踏实了。 哎，因为这个到了春节，可能集中出行的人群会比较多，有这个在国内飞的啊，回家探亲的，也有出国我出去玩的，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在机场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就给大家一个提醒，比如说您真的到那时候都遇到问题了，我是给航空公司打电话。 你是说出境没有办法出境？ 比如说如果有问题，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是给我的这个所买的这个机票的航空公司打电话。然后告诉他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就会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如果是关于你的行程和你的证件类的问题的话，航空公司一般现在都可以来解答。 啊，好吧，啊，这个趁着您没出来啊，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提前的稍微的预知一下，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儿分享。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11月1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的朋友也给我们分享，就是他们的一些曾经遇到过的机场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利友说了，说有一年的六月份从西宁坐东航的飞机回北京，早上8点飞，结果到了后7点半，哦，应该是到了之后，然后7点半的时候说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然后呢有乘客找过之后又说是机械故障，后来又说是航空管制，结果呢就给我们拉到一酒店，一直延迟到晚上的10点，他觉得这个特别的火大啊。不过确实是啊，这个到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每个人心情都能理解，但是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能够理解的。比如说正在下着鹅毛暴大雪的时候，夸夸电闪雷鸣的时候，你是真飞不出去哈，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造成发怒的原因，就是要不是地勤人员，要不是航空公司的，要不是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你的态度有问题。 这个是正确的。其实现在我们老强调服务第一样，其实航空延误不管是，就是你再怎么去咨询航空公司，他只要延误他都会给到你一个理由。 是的， 这个是没办法，不管是机械故障还是天气原因，都是为了你安全着想。 是的， 那我们其实是无法反驳的。其实大家发脾气的原因就是有时候航空公司没人了，然后呢也不管不闻不问的。因为这个我很多年之前，因为这个大家可能说啊，你现在觉得说话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不是，我也发过很多脾气，也会急躁，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等着处理，或者是出行的延误。但是后来慢慢的觉得，你会发觉你发脾气和不发脾气是没意义的。其实我们这里头也希望就是航空公司的服务会更好一点。其实你给大家一个合理解释，其实谁都明白了，然后呢该出现的时候给大家说，比如说有水的时候给提供水啊，提供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航空这个国家出台的法律是天气原因延误了连酒店都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些航空公司呢还持续以前呢，就说真的延误了他还会把你拉到酒店去，并没有让你自己负担。那么如果再让你自己负担，你会火更大。 对， 但是呢国家出台，他要是真的以法律来告诉你我不需要负担的时候，你会火更大，更无奈，你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遇到这个时候大家也尽可能平静，也希望航空公司就把服务提升一下。其实你会发觉大家可能也就都很平静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是 的，是的，是的。 原来我在邻国坐飞机的时候，就是全日空的那个飞机， 哦呦 我的天，从你在那儿就是你换票的托运行李的时候，就有人家航空公司的人在那儿哗哗哗一直给你鞠躬啊。 对， 最关键的是我们到了登机口，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好像是有一个带孩子的家长啊，他在那个免税店买了一个大件的东西 啊， 可能当时询问的时候说是可以带上行李，但是呢在检票的时候人说这不能带上飞机，结果呢他就有点恼怒，然后但是呢那边就哗哗哗一直鞠躬，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会说中文的姑娘，来了之后呢先从兜里不知道怎么变出来就拿了一块糖给这个小朋友说，您先别着急，您跟着我，我去跟您一块把这个行李托运了， 对对对， 然后保证飞机一直在这儿等您，不会有延误的。带上小朋友，我们一起，就很顺。你发火都不知道该怎么发， 对对对， 这很顺利的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对， 但有的时候就是，哎，我们特别善意的说，哎，什么时候来啊？着什么急？不知道啊。 对， 这一句不知道你就觉得哎呦我的天，你是干这活的，你怎么不能不知道呢，对不 对， 还不如 APP 呢，是不是？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服务态度真的有待 增强。包括看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都有一个什么盘点几大机场最好的，那新加坡机场是一直我喜欢的， 对， 因为我们可有一点，就不管航空延误不延误，你正常到达取行李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新加坡航空就会整个它的机场就会有一些服务员就会推着一车的饮料，可乐呀，然后咖啡呀，这些东西就是罐装，对于咱们来讲你要一买也好几十呢，但是它是都免费的，因为你可以是中国人可能就是说哎到那儿不知道他不敢动，但是很多人知道，他因为是觉得你下飞机了到新加坡是热的， 是 你等行李的时候会焦急，然后人家就提供你在那儿，然后你知道尤其下飞机特渴的时候，我会打一罐打一罐，我至少要两罐。 我以为豆蔻会说一到那边等飞机的时候那边说有免费做足底的没有？ 其实我很想说，不过不现实。所以就是人家会想，你想你一个落地已经到达我这里了，我没必要再给你更好的服务，因为你所有都是很顺利。但是你等行李的时候，他会依然真的就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让你会发觉，哇，其实真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让你会觉得整个国家都是温暖的。 对， 来来来，让我们看看十号的问题。他说四月准备去新加坡自由行，请问签证办理的流程还需要财产证明吗？两个大人和一个儿童，还有两个退休的老人，其实就一家老小嘛。 一家老小，其实这样子，四月份如果是去新加坡的话，您的签证大概提交的时间是在你距离你出行前的35天，因为他那个签证的话是35天到两年的这样差不多一个有效期，所以您差不多应该正好是过完年就应该准备了，这个时间您要把握好。然后新加坡办理签证的话，您需要找一个就是新加坡使馆授权的旅行社，这个您可以查一下或者基本上咨询，大部分很多旅行社都是可以来办理的，您自己的话可能去递交到使馆的话可能是不行，必须要找旅行社办理。那从材料上来讲的话呢，新加坡我觉得还算是简单，相对来说它主要是要提供我们在职证明，如果是在职的话是在职证明，如果是退休的老人的话，他提供的话是退休证和他的银行的存款证明的50,000元的冻结，这个是资产部分。孩子的话呢是可以随着大人这里的来办理的，因为他是未成年的孩子，是这样子。然后需要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概的一个流程。 好的。 而且新加坡签证是电子签，比较便捷。出签速度大概是在3到5个工作日左右。 哎，电子签我还用打出来吗？放手机里啊， 还 要打， 要打印出来，因为你出海关和入境的时候，它会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出示的。 是啊，好，这个我们要先进广告了。但是呢，广告之前呢，咱们每个人想一个地儿啊，因为这是琪琪的问题，人家要两大一小，孩子4岁，3、4月份要到海岛游。高中低档帮忙多几种选择， 哎呦 好吧， 天，高中低档， 哎，人家全要， 好 好好啊，我们想一想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分享一下您曾经遇到过的一些这个在飞机上或者说飞机场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呢，我觉得就是有惊也有喜，有的时候可能你被迫待在这个机场了，你可能获得到很多的收获。比如说有一次我就是，哎呦，我媳妇那是在机场花的最多的一次钱，就是在那儿延误了7个小时，哎呦，把整个的奢侈品店逛的那叫一底儿掉啊！哎，一起来分享一下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五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的签证顾问贾颖，颖颖，欢迎颖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知名的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无需豆蔻，豆蔻姐。 大家好。 哎，今天咱们聊一聊在机场的您的一些打着这个引号的遭遇啊，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让您感觉到不顺心。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有些可能让您很寒心，但有些可能会让您很温暖啊。 对， 这个来，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事儿。2月7号，我们北京电台呢将走进门头沟区的燕翅镇的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一个慰问活动。主持人呢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还有健康的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还有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祝福。广播三下乡呢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品牌项目，从2007年开始到今天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们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呢，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的影响力，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啊。这个活动特别的棒，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能有幸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啊，为我们的村民送去温暖。比如说可以让我去装个大头娃娃什么，这个我是有经验的。 人家不需要 啊，有是吧？踩高跷我不会啊，演个文艺节目还是可以的。 哎、这个可以有、 哎， 这个 可 以有。 好的好的， 来，我们抓紧时间，因为有太多的朋友都问了问题啊。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这位吧，他叫小鱼，他说我打算3月份中旬吧，打算去日本自由行，签证应该怎么办呢？ 3月中旬的日本自由行，我先说时间来讲的话，您最好年前可以把您的材料提交上来，因为如果是年后的话，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紧张一点，因为过完年基本上已经进入到3月了。日本的签证的时间的话是在入馆以后，差不多是6个工作日左右，但是前面你还需要准备材料这些东西，所以的话建议您如果真的是3月中旬想去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就签证至少要提前要准备。而且3月中旬还是下旬，我不知道今年樱花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 好像是下旬， 有点下旬、嗯。对，所以他也提前，我估计其他的机票、酒店可能都要提前。对，对。 而且现在前段时间，因为我们老玩嘛，大家也会分享一些。今年使馆也会跟着中国的春节假期有一个放假。 对，没错。 所以这个时间段也要把它预留出来，作为你签证的备选时间，就是大家要把这个整个签证的周期放长。 嗯， 对。 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说琪琪的问题。 对， 2大1小，孩子4岁，3、4月份海岛游，高中低档任您选择。 我们先从就是相对性价比高一点、便宜一点的开始推荐，好不好？ 嗯，好。 是谁的准备的是比较便宜的？ 我觉得 都贵是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四月份， 4月份 可以， 3、4月份， 因为 关键其实我觉得还是机票价格。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还是。哦，主要是机票价格，因为那段时间的话也不是什么圣诞节，酒店价格当地的话都还是比较平静的一个价格。 哦， 我觉得普吉岛应该还是便宜的。 嗯， 巴厘岛也可以。 嗯， 但是巴厘岛飞行时间有一点长 、 我们巴厘岛给它算成中端吧。 对，中 端，中 端。巴厘岛就是 那我就刚才你说的菲律宾可以。 对 对 对， 菲律宾 可以。 反正就是如果便宜，咱们是这样，先刨去机票不算，然后不管是你自由行还跟团，那么相对于低就是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就是东南亚这些海岛。 嗯， 比如说苏梅呀、长滩呀。 嗯， 然后巴拉望，包括普吉岛啊。 对， 然后这些，那么中端一点的，比如巴厘岛。 就刚才说那些实际上都是海岛的基本款。 对，就是基本款。其实大家捋出来的海岛就是有数这些嘛， 因为这些基本款里头它也分高中低档。 嗯， 就比如说你到 Phuket，或者说你到，哎，对，它里头也有贵的， 也有。其实最到这些海岛，最主要是看你选择的酒店类型。 是的，是的。 嗯， 对， 酒店的话，包括你的房型。 对， 你比如说花园房， 是 不是？然后泳池的房， 后来你动不动来个 villa， 那就贵了。 villa 对别墅的，那就贵了。 是的，是的。然后像高档的呢，其实我倒觉得高档的，比如说你就去马尔代夫。 哎，就 我觉得其实马尔代夫在我里头就算 中 档 了，我觉得是马尔代夫现在是中或中偏高一点点， 哎， 差不多这样。 我的天哪！ 高的话现在 我刚想说，哎，我准备的高啊，你们先说，谁知道在你们那儿算中档？ 塞舌尔、大溪地啊这些啊，因为它第一首先确实是游客不太多，而且它的本身基础的不管是机票、酒店，它的起价就是很偏高的，确实是高，尤其是你要带着全家人去选择的话，它是性价比，我觉得。没有一家人没有20万的话，你会觉得你的 人 你就消费不下来了。 好， 还有斐济也好， 斐济还好，斐济一般在一个人人均在11,200 一样， 都没问题的。 哦， 就是其实斐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看最后你选择的也是在于酒店和你所玩乐的项目上。 是是是。 所以呢，斐济的性价比，因为它本身斐济航空的话，它是直航，它可以这种连程，所以它的机票其实选择性在尤其四月份的时候，它会达到也就是5,000-6,000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呢，机票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中间段还可以增加一个帕劳，我觉得。 帕劳。 帕劳。对，但是帕劳我就觉得他就看他航班了，因为他航班很多的话可能直航会少一点。像刚才说塞舌尔的话，因为现在北京也有做包机的直航，就相对来讲如果是带孩子就要方便一些，但是可能我还是觉得有点远，就是还是我觉得就高档的话就孩子再大一点可以去。 对对对， 现在，就是， 要不然孩子小受罪。是的是的。 对，但是4岁的孩子有记忆了，真的，就他记得住我去了这么远的地方。 千万别带一个2岁3岁的孩子，比如说去了， 就忘了， 然后回来说，长大了又说，哎，这个地儿你曾来过吗？你看有照片吗？ 对对对， 一点记忆没有。那你说这钱 差不多？ 那你说这钱就算白？ 对对对。 当然，通过你们俩刚才说的，你们说那个20万的，哎，20万那是哪儿？ 大溪地、塞舌尔地。 好好好。 因为它是这样，它是有一个每天也有一个人均消费的。其实他这个人均消费虽然不固定，但是他比如说他的餐还有这些整个消费，你会发觉每天没有100美金200美金是下不来的。 好，放心吧，这个在我和小胖的那什么里头删 在我的行程单里，过几年再说。 来，小胖，该你说了。 我本来是， 哎，你说高端的， 我就说，哎呀，我那肯定高端 啊。哎，你别说三亚啊， 没就马尔代夫。我本来想说的是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就最近刚开的那个酒店， 嗯， 就是带那大滑梯， 带滑梯的那，啊，对对对对， 光那酒店一晚上，据说啊， 上万， 对对对对， 上万， 而且算美金还是可能， 对对对， 啊， 所以你说你晚上基本上别睡觉了，就坐滑梯吧， 是那也得 滑 一整天， 100美金，再接着滑。 我可能是因为对马尔代夫来讲，因为它真的比较单调，它虽然一岛一酒店嘛， 哦， 但是它除了你要不玩海上项目，它没有什么可互动性的东西，尤其带孩子。 嗯， 反而刚才讲你说的斐济，我是特别推荐的，因为它每个哪怕它是一岛一酒店，它酒店上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比如说，金银岛上这些东西，它会有一个原住民的表演，不管是杨格纳的表演呀， 哦， 还有包括演出，它是原住民原有文化， 嗯， 甚至它的表演歌舞，孩子是能互动进去的。其实小孩最多的是有一个娱乐项目， 嗯， 然后包括有一些孩子能互动起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它岛上会，它整个活动的内容会比较丰富，而且呢会觉得，哎，这是国家的特色，是别的地方不有的。 对对， 原有的文化，所以这些东西既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了，孩子也觉得有意思。否则你带孩子到马尔代夫天天玩滑梯呀， 嗯， 因为岛上真的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适合两个人度假而已。 带个游戏机， 把跳一跳， 那是小游戏。来，小胖接着说。 我首先没想孩子的事儿啊， 嗯嗯， 因为那地方我觉得不适合带孩子去，啊， 对对，他不适合带孩子。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孩子太闹啊，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平时生活太丰富，所以我希望能够单调一些。 有道理。 哎，就找一个，就吃个饭我都得坐船或者自己游半天游到那儿的那种地方，知道吗？最关键是他那个，因为现在看到了好多关于那个酒店的视频也好，什么房顶能打开， 对， 就晚上 的 时候，哇，那星空多漂亮啊！而且你想，那个地方肯定是就没有什么光污染的地方，纯粹的看一看星空，早上起来洗什么脸呀，直接滑滑梯唰下来，哗就进去了，拿海水呼呼呼漱漱口。开始我的一天就在海上玩了，是不是？ 就过过原始人生活。 对，我天天就起，对对对，没错。当然，你要想就是奢侈一点的享受，没问题。Hello， 我要一个 Spa 呀，来，这就马上。 我要一个通义方便面。 我估计是啊，全付这酒店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嗯， 对， 就是特别贴近自然。 度假像咱们是本来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是， 但是他因为有孩子，我们就 是 特别推荐了。 是的， 是 的， 是。 其实我特别因为马来西亚我也去过，沙巴我也去过，但是我特别想去沙巴边上的那个咱们上次聊的那个，就是据说那儿还相对还比较原始，然后我好像还问过你，然后你说那儿有据说是最后一波海上的吉普赛人的那个地方， 那个仙本那 啊，仙本那，我特别想去那儿看，包括我发小，带着他儿子，也去，因为孩子放寒假了嘛，去了拍的照片，哦，好美呀、啊，那个地方， 对对对，那个水真的是船在上面像浮在天空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也很想去那个地方， 但是一定要有发现美的眼睛，然后你那手机拍来的照片， 好吧。那我提前先练练啊！ 哦，这就明白了。好， 跟昨天的月亮一样， 啊、真是 真。 昨天我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我还说呢，哟，公共汽车站怎么有那么多人围着？我以为是追尾了，准备解决事儿呢。一看不是，长枪短炮的，全都是在那儿拍月亮。 对对对， 还有好多人拿手机拍。后来我也说，那行吧，过街天天我拿手机也拍一下。拍完了，我发现。拍的这是什么玩意儿？算了，还是盗图吧。我 看我朋友圈发的相机拍的，是不是漂亮？ 真好。 其实我刚才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你刚才说这个带孩子去的哈，因为孩子真的是有记忆的。零一年的时候，上一次好像是零一年是哪一年的时候，我是带我女儿一起去的。昨天我俩看月亮的时候，我姑娘给我发一短信，我来要照片的。因为他知道我会去拍，然后他会要照片来的、 哦、 因为他不会去拍，然后因为他刚上晚自习、然后他说我今天，然后我就在说，我说你还记得那年我拍月亮你陪着我去的吗？他就说我正要说这事儿呢，上次是我在你在那儿拍，我在那儿冻着，然后冻完之后我们两个去吃那个烧烤，就是孩子是有记忆的，对他感觉我都以为他会忘记了，但是他会，他就我正要说这事儿呢所以就是很多美的东西孩子会有记忆，所以多带孩子出去走走是特别好的， 是是是是的是的 是 的。 哎呀，而且说句实话，昨天那样的天文奇观也算是哈、这个多少年不遇的， 对， 就是这个城市的环境太差，我说的就是光污染太过严重，我们 城里太亮， 对，绕着我们那儿转了半天， 那没看出红色， 色倒是看出来了，但是就是路灯啊比月亮要亮得多， 对对对对，它会晃，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走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也不至于啊，有点多 喜欢 就在那个京开高速旁边有一个小公园，那、 啊、 因为那边的公园还挺多的、 嗯、 然后那个公园呢好像是设施不太完善啊，别的公园都有路灯，那个公园没有路灯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一开始你会觉得呦这个公园太黑了，但是当你过了一会儿你就发现呦这个公园很亮堂，那个时候你看的那个月亮至少比我们在比如说在那个有路灯的地方要看的漂亮的多， 对对对对， 嗯 嗯， 但是手机依然拍不出来， 是很难， 真的太次了， 但是手机可以拍那个相机的屏幕 啊，是的是的，好多图都是这么当。 好，不知道琪琪听到我们四个人的这种解答是否很满意啊， 嗯， 包括也有很多听众给出了主意，比如说小韩说了、我们一家子带着儿子去的是巴厘岛的 Club Med， 说全家玩的都很开心，还是不错的。 是 的，是的，是的。 安妮也问了问题，正好问的也是巴厘岛。他说二月底三月初我要去巴厘岛，一个人带着两位老人和一个六岁的孩子，飞行时间大概多久啊？另外，如果我不想排队入境，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提前在国内准备签证手续呢？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解答一下安妮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说一说安妮的问题，一个人带两个老人，一个六岁的孩子，飞行时间大概巴厘岛六个 小时， 对，六个小时， 对，差不多、 嗯、 然后那如果就是入境的时候他肯定要排队的，那如果不排队有没有办法？ 免签了，巴厘岛都免签了，就顺着免签的那条路你走就行了、 啊、已经免了， 对，已经 免 了，对对对， 哦哟， 对，但是你如果想去排那个落地签，你会发现那个落地签他也给你中国护照也办，所以就您就别走错 就是别走那个口，对对对对，走那个免签的通道。 哦，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巴厘岛它旅游很成熟， 对，非常成熟。我觉得从安全度来讲其他的方面，就是带这种老人孩子，我觉得自由行还是可以的。如果是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提前跟酒店或者是有一些个旅行社，他也提供这种就是接机的这种服务，这样会更稳妥一点。 因为有老人嘛，就是你如果要是跟航空公司或者机场取得联系的话，他们可能专门因为他们都尊敬老人嘛， 对，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 通道，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另外这个问题就得问豆蔻，因为豆蔻啊前一段时间东奔西跑啊，这些地儿都去了。哎呀，我跟小胖这个羡慕。秀清说，请问嘉宾，春节过了以后打算新加坡自由行，那儿得注意点什么呀？好玩吗？我能从那儿往回带点什么东西吗？ 说实话，新加坡往回带点什么我还真的不好说，但是新加坡的机场免税店是大家 免费做足底不 新加坡玩的大家可能知道，因为新加坡还是比较小，但是它整个的不管是水上乐园，就是圣淘沙海底世界，包括环球影城，都是很值得去的。这两个地方其实在你在新加坡4天5天都是完全可以的，然后从吃住行娱乐玩它是都整个包含的。因为它的城市里头呢，如果你有一天的时间就是这样的，就坐它的轨道就是都很方便，交通都很发达，就可以把它整个的城市的转了一下。然后呢，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会在这个整个区域内然后这样去玩，我觉得倒是带孩子什么都是非常 OK 的。而且新加坡尤其是带小孩子，不管是水上世界啊，然后包括这个环球影城，太多体验的东西孩子是特别喜欢的。然后我觉得还是都非常可行的。然后新加坡带什么，那就是免税店的这些化妆品啊奢侈品啊随意。 会便宜吗？ 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对比哪个机场便宜，那么可能比如化妆品，我们可能真的是国内 T3 日上最便宜。 对， 但是呢有一点， T3 日上有些产品是不全的。 哦， 但是而且对于奢侈品来讲，还是这些新加坡的机场会更全一点，比如说这些大牌了就不说什么品牌了啊，而且它的品种会更全。有一些小众的奢侈品可能国内会没有店，因为它太小众了，但它是绝对的奢侈品的话，在新加坡机场都可以找得到。 明白。 最主要一点就是它比较全。其实免税店的商品除了化妆品是日上最便宜之外，那其实很多东西呢你要看款，尤其比如我们买包，有些款你是买不到，只能在那边去可以看到更多的款项。 当地的咱们就算土特产吧，土特产当地有那个就那个肉条 肉骨茶 对对对对，肉骨茶有，然后包括机场也有，包括它当地也有。咱们去很多东南亚地方不都有卖那种 料包的， 不是就是肉条，它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就是烤肉的那个肉条。 哎，对，一条一条的那种， 它是那个 你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哎，咬着吃的那种，那个是当地的特色。 对，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是这样，因为新加坡也确实是一个美食汇聚的地方，因为真的是世界各地的美食都集合在那里。比如说那个环球影城里面，就是圣淘沙海底世界海洋世界里头，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美食街，汇聚了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尝试的，觉得好的时候你回来在哪里路过可以再去顺便买。但是我觉得去新加坡大部分还是逛免税店的吧。 对， 嗨， 女人的最爱。 女人是这样子，就是你从 T3 出发，然后呢你就开始逛，然后你可以把一些个价格呢记住，然后呢再到那边再接着去逛这个 对面的， 然后去做对比，然后发现如果 T3 便宜好会来买，如果那边便宜， 对 基本都是这个样子。而且有一些人会提前在 T3 就买好了，就放在那里，回来选择可以取或者不取，这样子都可以。 是 这个题我特别不建议在免税店提前买放那，因为回来你要排好长的。 这倒是，这的确 稳当。这一看就肯定是东北朋友啊，他名字起就叫稳当的。他说那个叫杨志杰猪肉铺， 哦， 就是卖 那个猪肉条嘛， 哎，对，当地特色。 对对对，新加坡特适合带孩子去，我觉得。 为 什么？ 因为你它首先是一个发达城市， 是 它的设施各方面都非常完善、 干净，非常适合。 对，而且你说玩的，它有环球影城， 对， 你说有点教育能学习的，新加坡基本上是有亚洲最好的植物园和动物园， 对对对， 夜间的那些什么的你都可以去看去转，我觉得是真的带孩子挺好 的， 对，小两口就算了。 小两口水上滑梯。 小松松说了，带2岁的宝宝去日本玩合适吗？帮忙推荐一个行程呗，谢谢了。 两岁我觉得是小了一点，的确是小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了，其实可以去迪士尼的话你可以带他去感觉一下也是可以，我觉得 小孩因为两岁确实有些项目他不能玩，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带他去迪士尼啊这样的，要想想迪士尼是这样的，一个烟火可以看，一个这个花车表演，然后可能小孩会喜欢，在他很多的小孩现在两岁也会，我觉得可能也会拿着手机去看一些 视频 动画片， 对 视频， 对对对， 那他可能也有印象中很喜欢的小卡通人物，但是游乐项目的话小孩确实两岁的好多项目他本身也不能让你玩，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带孩子出行其实不如说你们两个人的出行吧， 是的，是的， 孩子是你们一个焦点， 而且去邻国主要是看你去为什么， 对对对， 就你比如说我主要是购物， 对， 那我觉得带孩子就不合适，你看我哥们儿就是他跟他媳妇儿要出去，但是孩子怎么办，没办法，带着两岁半带着，最后好他给我发微信就跟我，我媳妇儿又逛店，我在门口看孩子说看到后来我都睡着了，我媳妇儿还没出来呢，你就很辛苦， 对对，所以说日本呢其实去这个季节去的话其实每个地方都差不太多，可能大家更愿意往北海道走一点，但带孩子的话北海道可能会有点冷， 太适合 不像大人， 或者可以考虑如果这个月份的话去冲绳还会好一点，天气会好一点，然后两岁孩子海洋馆可以去，对， 我估计他可能是目前正在计划行程，不是最近要去，他可能正在计划要带两岁，因为估计啥， 就是 憋的时间太长了， 就肯定是这两年就没出去过， 对，然后说哎呦我的天呀，但是呢又把宝宝放在这儿吧自己又 不 放心，又想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也 孩子都是有记忆的， 不也不是不放心就是一旦为人母为人父之后，比如说你自己出去玩头一两天没问题，到第三天第四天就想孩子睡吃着身体，就你就会惦记，惦记完了以后，你就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就这种感觉，所以可以理解 玩不踏实了。 我个人的感觉的话，我还是愿意带孩子去体验，不管他多大。其实我还带孩子的话，第一次出行是孩子九个多月的时候。 哦。 但是九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气氛和那个氛围了。你带他晚上，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在澳门，然后晚上吃饭，十一点多他不睡。他很兴奋在那里，你拿着你的那个筷子在那敲啊什么的，然后去吃自助的时候，你给他那些个他的一些个小零食在那里，他也非常开心，他在那待两个多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所以每一次出行的话，他知道自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在家里，他知道对于那个环境的一个适应度，也可以去锻炼孩子，我其实倒是还是支持的， 就像维格刚才说了，看他们俩去日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要是说 我真的 你要是说以购物为主，或者是觉得两个人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建筑啊或者一些就是这样风景感兴趣的话呢，比如说以购物为主，那就东京大阪这些比较常规的城市，对，然后呢如果是两个人旅行觉得对日本这些呢可以去一些小众的地方，比如说熊本啊，然后包括是甚至广岛这样的，其实带孩子来讲对我们来说只要不是娱乐的东西呢，其实去哪儿你背着孩子带着他一起去就 OK 了，然后如果像刚才你说如果真的是想让孩子有一些感同身受呢，季节气温又合适呢，就是冲绳，既是海岛然后也让孩子可以玩水，然后一家人可以堆个沙子啊，然后这样很幸福的这样的一个， 你看像我要去的话很简单，拉面之旅哪儿拉面好吃我就去哪儿， 那倒适合带孩子也不行 啊，不 是那是食物太单一， 是吗， 孩子会吃烦的， 回来 还有汤有 习惯的，我就只吃条条， 不是人家说这哪去日本了，不明去兰州了吗来先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五成，即将两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颜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

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33，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起聊一聊旅行途中的一些乐事啊。接下来我们先回答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同时互动一下大家的这个故事。敏敏先说了，说春节小两口去泰国的芭提雅玩什么呢？ 芭提雅 分开玩， 很重要。 做个足疗呗。 啊，来再看 Happy 说了，说哎呀，新加坡夜间动物园不好玩，人太多了，特无聊，你去了就知道了。 嗯，小胖推荐的，找小胖。 你说说。 我其实没去过啊。 呸，我日子没选好。 对对对，真的真的，你工作别就是那个，你别周六日去， 对， 工作日去。而且您要是赶上暑期寒假，那也是 别敢忘记， 没戏啊。然后呢，人家说了，上一次是那个是杨毅啊，还是郑阳？他们因为有多年的带着小朋友一块去那儿的，他们有一个经验，说是什么时候去啊？是先去夜间动物园。 就是你错开别人， 哎，对对对， 去的那个 别人都先去那边了，然后你先去这边，这样的话人就少一点。 对， 好像是这么推荐的，但是说句实话，我是没去过啊，我因为我大了，我对动物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好吧，嗯。另外一位姚他说，请问一下专家，泰国落地签需要带的东西真的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吗？ 我也不知道他知道要带什么。是这样子啊，落地签的话，您最好自己带一张2寸的那个照片，然后在那边的话，这样可以不用去再去拍照。然后落地的话，主要你整个走它的流程就是排队了。其实我们要带的这面的话，其实就是往返机票，如果酒店订单。这些你都是肯定要有的。另外的话还有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就是4000元的现金一个人的标准，因为他很有可能抽查。 嗯， 因为尤其像到了这个春节比较集中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增加抽查的这个概率。 嗯，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侥幸这件事情。 嗯，哎，今年泰国还是那么爆吗？ 火， 一定是 火。 哦， 对，因为一个它太近了， 是， 然后价格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国家也好，海岛也好，它还是便宜的。 而且就是如果要是说按价格来说的话，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菲律宾的巴拉旺要便宜。但是呢，因为巴拉旺呢，它相对不是老牌的， 对对， 它不像是普吉呀，或者说芭堤亚呀这种老牌的，所以相对的配套设施不会像泰国这么发达。 对，而且就是国内很多人还确实不知道还有，哎，说菲律宾有巴拉旺，可能 是 长滩这一类的，大家可能只要去菲律宾去哪儿去长滩， 对， 巴拉旺这些小众刚出来的，他又觉得哎我没听过，不知道， 他不是太 知道，对，他也不太清楚的人呢，他会觉得万一我去了失望啊或怎么样，因为他不了解。 是。那来吧，哎， 嗯 ，Coco， 你去过三亚吧？ 去过， 好，特别好。接下来这个问题适合你啊，小暖说，3月初打算带1岁半的孩子去三亚，有没有适合孩子玩的酒店呢？ 酒店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海滩湾附近，比如说香格里拉、君悦，都是有很好的儿童设施的。但说实话，3月份去三亚的时候，如果是下海，还是有点凉的。是这样，因为它毕竟跟完全东南亚的海水是不一样的。3月份我们自己人去的时候也会觉得，哎，需要带一件外套。早晚的时候， 28、29度，也就这样了吧。 有的时候都到不了那个温度。 哦， 它也每年气候变化，我们确实不太通。对，4月份要好一点，但3月份其实我们人去你会发觉也需要套一个外套。 对， 所以下海水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在酒店内，如果说这些设施，我们可以看到海滩湾一排全是酒店。 嗯， 那每家酒店呢都会有超级好的儿童乐园、儿童设施，比如我刚才提的君悦酒店。 嗯， 那么他们的整个儿童设施是非常完善的，甚至你可以把孩子交给他的一个助理。 哦，相当于管家 、 哦，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自己去玩自己的了。 嗯，小熊特别推荐那酒店叫什么？东方 文华 啊，文华 东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老带孩子去， 对对对， 他就说啊，这个地儿孩子扔那儿就 OK。 包括那个马上要开一直没有开的什么的这样的酒店呢，我们就先不说，但是他也会在逐渐往这种吃喝娱乐一起发展。 啊， 所以说现在酒店到三亚的酒店的设施都是没问题的。 嗯， 就是看性价比了。 嗯， 好，这个继续，还有朋友也想在国内玩一玩的，比如说南城李师傅说了，我初期的时候想去广州长隆啊，之前没去过，广州有什么好玩的呀？天气怎么样呢？ 这天气实在是 天气不好说， 不好预测， 不好说。 但是广州玩的其实可能我们常去的一些，除了长隆，但是春节期间我觉得酒店好像你现在订都订不到了。那么呢，我也不知道是应该推荐你去还是不推荐你去，所以就要看你没有能不能订到酒店。但是广州来讲，做一个美食之旅是非常的，你就这一天吃吧。我最多的时候在广州一天吃六顿。就这个朋友吃了，然后那个吃了，有的时候一个早茶能吃到中午，然后跟午茶连上。 不对，我比较那个，就是对你的这个肠胃，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要佩服一下。 因为其实到最后吃可能就是尝尝味道，你不会点，而且广州的尤其是一些广式点心啊，它都比较精致，是就一两个 小的， 对，小笼的，其实不是量大这种。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肠粉呀，包括虾饺啊，包括这些个，你会它有都有特色店，包括粥啊这样的，它每家店都是不同的味道。然后如果你要广州朋友多的话，你会发觉每个朋友都会带你去不同特色店。 对对对。 所以就六 包括到那边要爱吃奶制品的，比如说我来个撞奶，我来个奶茶， 对， 那就更多了。 对对对，所以说广州可玩的，有时候其实你在游览所谓的景点，因为广州很多地方，比如说白云山，免费的，那个越秀公园免费的，其实你去参观的时候，自己就这一路上就边吃边玩，也把自己的消耗掉了。 广州玩主要是为了遛神儿。对，主要是 我也听出来。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有一次是早上很早起来，约了朋友去白云山下面那个喝早茶。然后先是登上了白云山，看整个的广州，看完了走着下来喝个早茶。 哎呀，真好， 很舒服吧？所以广州的游玩，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就边走边玩，就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有目的性，但是如果你想去长隆，包括是珠海的长隆，我先建议你先去御境酒店。 对对对。这个但是初期我觉得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是上班头一天嘛。 感觉上不会， 不会啊， 对，因为 孩子 们放假要放到2月25号， 你们说的都对， 对吧？ 是的，没孩子还是想不到孩子啊。 怎么想象是要看到你能不能订到一些东西？ 是的，是的， 这个、不是我们能说我帮你订个酒店吧？ 是的， 对对对， 太难太难。 好，再来看一下刘汉杰啊，他说我想带父母还有两个孩子，一共有六口人，我们出国游，去哪儿你们觉得性价比比较好呢？孩子是4岁和一个5岁半，都是男孩。哎呦我天，这得多闹腾啊。你们推荐一下吧，你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出国 我感觉要看他想玩哪种类型的，比如像我们刚才有推荐的海岛的一个类别，那比如说如果他是要想去到城市类别的话，又是一个类别。其实我个人的话，如果说是休闲来讲的话，我还推荐一个就是迪拜。因为迪拜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它就是热，其实别的没有什么，它的缺点就是太热。但是呢，去迪拜一定要选一个好的酒店，像我比较推荐有一个酒店叫 Anantara， 它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房型，包括就是最基础的房型，到它的别墅都是这样子。它的整个酒店是在一个游泳池当中的，就是你从房间的，如果我们住的是它的普通房型的一层，你直接从房间可以从它的那个阳台步入到这个泳池，如果说你是住二楼，你就打开你的房门，然后下一个楼梯出来就直接也是进入到泳池。像白天的时候它也会有循环的，像海上市场一样去卖水果呀，这样子还是挺休闲的。如果你不想出去，你觉得天气热，你就在酒店里游游泳啊，带孩子那边它也有这种小的一个沙滩，带孩子来玩也是可以的。老人的话，包括他吃的话呢，就是在酒店的自助餐价格也还可以。那么如果说要出去到出去的话呢，比如说到迪拜有些个商场里面，你比如说购物，像比如说年轻人可以去购物，然后它还有这个就是室内的这样的滑雪场。室内的滑雪场的话，你可以带孩子玩，它还有那种小企鹅可以，因为他孩子4、5岁嘛，也都是可以的。另外来讲，它如果说从迪拜还可以就是乘车到这个 还可以到这个阿布扎比，它有这个 F1 的这个主题公园，也比较适合孩子，而且它 F1 主题公园，因为刚才有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哪里，就是迪士尼的那个，嗯、就是叫什么？ 有焰火呀，或者 花车游行啊， 对它，我说的是它那个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它的那个就是过山车，它是急速加速的，就是它是在一秒内也不加速到就是200多公里，还是唰一下就出去的， 就是没等你难受。 对对对，然后你的人是要照着面罩的，因为他你上去之前他会给你戴一个风罩，要不你回来以后，我们有朋友就是扎的那个头绳回来以后全都没了。对，就是你戴眼镜的一定要注意，我建议是摘下去。对，他全程非常非常刺激，所以的话都是一些个很好的一些个体验。对、 嗯、 对， 好， 真是，我也建议如果要是带孩子的话，你就不要选择有购物的地方啊， 对对对， 或者说类似于马尔代夫这种地儿啊，孩子在那儿是真无聊啊。 其实如果要是像刚才贾颖这样说的话，他也没有说他的预算包括假期多长、那比如说以带孩子和老人玩，比如说我刚从奥兰多回来嘛，那我就可能推荐奥兰多、因为奥兰多比如说一些我们的长辈，尤其是他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会对一些航天事业比较感兴趣，那么奥兰多的那个肯尼迪航天中心，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去都会非常非常震撼。他先我们刨去任何一些东西不说，整个的航空发展包括看外太空，包括一些体验，那老人包括孩子也特别感兴趣，也可能激发孩子对航天的一个，没准你家孩子还以后考进来这里工作怎么样的， 有可能。 然后呢本身呢尤其带小孩子肯定要以玩乐为主，如果你的、尤其是你的目的性很强，就是带孩子体验，那么奥兰多呢有那个环球影城，然后有迪士尼，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它有4个园区、就每天一个园区转的话，你会发觉孩子就已经玩得很嗨了、而且它就是去年刚开馆的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我就建议大人去都一定要体验，超酷、我觉得我都很想再第二次，但是唯一就是排队时间比较长、因为热门的项目大家可能排队都比较长， 是是， 所以是这样。 就这样来讲，如果迪士尼去的话，可能至少建议我们2天的这样的入园的时间， 迪士尼至少要2天、如果要是去奥兰多迪士尼的话，一般至少要3天，因为它4个园区、每个园区它相当于4个曼哈顿的城市那么大， 是 火， 而且现在还在盖着， 火， 对吧？它就不断的还在往外扩张着、 它的体验项目特别多， 嗯， 然后你每个园区的距离还有一个，比如说包括好莱坞的、神奇王国的、包括艾伯卡特的，然后整个这几个你就每个园区你至少要都差不多体验一天， 是， 其中包括排队时间， 反正像刘汉杰就是。汉杰这样的就特别、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要是决定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块儿出去玩啊， 对， 他就是一个服务之旅，就作为汉杰来讲， 对对对， 可能 照顾孩子照顾老人 玩不好， 你肯定得，因为父母他们旅游经验相对少，你得照顾他们、孩子你又得照顾着他们，对吧？所以你要想让他们都玩好的话，你们可能得费点心。 对，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像美国，我觉得挺好的，一家人，比如说你租一车， 租个车， 哎，对， 动起来 自驾， 对对，动起来会非常方便。 对对， 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找一个海岛， 嗯， 找一海岛，你孩子，尤其是那种什么可拉布麦的那种，对吧？孩子，哎， 孩子 交给你了，一天给你了。爸妈，我给你们订好了 SPA， 玩去吧。然后你们两个共享一下享二人世界。 其实主要是看他自己的出行的目的是，如果想以度假为主，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还是推荐海岛、 嗯。 如果是想带孩子和父母都有共同体验这样一个娱乐的东西的话，那我建议，其实很多地方，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奥兰多什么的，就看你的假期了。 嗯， 对， 对，包括预算， 对， 也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我说那个沙巴那边那地儿叫什么来着？ 仙本那 啊，仙本那。对，因为杨问的这个问题，说那地儿叫什么来着？对，仙本那。 哦，好，来，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推荐了很多好玩的地儿啊，这个当然也有一个地儿我觉得也值得推荐一下，因为确实那边能玩的地儿特别多，四季青，对不对？ 啊，对呀、啊， 这个还不用出国啊，离城区也比较近，而且那边什么采摘园啊，什么各种吃饭的地儿啊也比较多，而且呢，在新春佳节的前夕，四季青镇呢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以服务美丽乡村建设、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抓手，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坚持主题化、艺术化、本土化的活动定位，坚持以文化人、文化惠民的活动宗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据了解，在此期间开展各类文体活动70余场，进一步丰富地区群众寒假的生活。接下来，四季青镇暖冬文化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国学诵读、田野阅读、评书专场演出、象棋围棋培训、传统非遗手工体验、乒乓球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惠民文体活动，让地区居民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暖起来，为海淀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助力。哎，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般读一些这个新闻的时候是大概这样的感觉，但是刚刚发挥不太好啊，读着感觉不太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学习是应该更有一些范儿在里边的，就是有一些标准在里边，大概比如说读就不像那么散，就是在新春佳节来临起，算了吧。哎，我们还是继续玩吧。 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主题呢就是关于延误的飞机的问题，跟大家有互动，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互动了，说他们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说了，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怎么解决，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都跟大家说了。 对对， 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了问题，想计划去哪儿哪儿玩，我们都回答了。这样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俩单说，如果有时间我们俩可以多说两句，如果没有我们俩都不说了，可以最后4分钟就留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因为很多人都问了啊，我想去这玩去那玩，给个建议。因为像贾颖也好，豆蔻也好，你们去的地方尤其是国外地方相对比较多，能不能掏心窝子说说，哎呀我去过那么多地儿，就这地儿，哎呀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真觉得挺好的。价格便宜不便宜单说，就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真的挺好的。有这样的地儿吗？ 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其实每一个旅行的记忆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囧途，那其实当时可能觉得挺沮丧的，但是你回来，我就像我那天说了，他反而回来是我跟大家交流最多的，因为你会发觉这些是你记忆特别深刻，而且说的时候眉飞色舞的，那老兴奋了，就像我前两天说坐过山车一样，这各种人生第一次，我说又是我最近讲述，就然后后面备注吹牛，然后其实因为你越是这样的经历，然后你会记忆更深刻。那么其实如果从一个国家或城市来讲，其实我觉得日本给我感触是最深最深的，就很多东西啊真的是如果你不真的走进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可能就一般，或者是说、哎、大家都在这么说，你没有深刻体验，但你真的深入到去走一次的时候，你会发觉差距太大了。这个是就最简单一点，比如说它机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机场的消费是永远高于市区的， 是。 然后我当时就买了很多伴手礼，我还回程的时候在博多买的，然后朋友就说，哎你别买那么多，我说这块又促销然后又什么的，到机场一下翻倍，我说这么多亲戚要朋友要带，亲戚这么多朋友要带，然后结果发现到机场是一模一样的价，然后我就觉得我从坐着电车然后就 落地 超重，然后你在机场吃一碗面你会发觉跟市区是一样的， 是。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旦你走进它真的去体会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东西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说崇洋媚外或怎么样，有些东西你要客观的去感受。 对，好，嘉颖呢？ 我其实我也挺同意，就是豆蔻他有一些个想法，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年龄，你要体验的那种旅行方式一定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比较老了，现在的话呢可能比较想去一些个海岛放松一些，但是的话我也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的话，去旅行的话在欧洲的话去住帐篷，那晚上的话在佛罗伦萨他那个帐篷营的话，那天是的确是有点冷，4月份的时候，4月底，那 冷了怎么办，我们就到他那个露台，然后一人女生啊，几个女生一人一瓶红酒，然后喝下去全身的那个暖啊，然后再回到这个你的帐篷，也是回到你的这个睡袋里面去睡觉，其实这都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体验和感受。所以我还是说，就是在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体验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旅行。 对， 对，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我近几年去的一些国家，如果说我还要再去的话，我其实跟豆蔻是一样，是推荐日本的。 嗯， 对，因为太细致了，就让你很舒服，嗯、很方便。嗯， 好，你就不要再说日本了啊， 那你先说。 新加坡。 怎么说呢？就是我出去很多地方，我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嗯，就像豆蔻刚才说的是，反而有一点经历会觉得不太一样。 对， 因为说心里话，我不太喜欢那种所谓的大城市。 嗯嗯， 因为我从大城市走的嘛，我还去那儿再看大城市，没有兴趣。 对，这个我们一样。 是的，是的，反而我就更喜欢那种跟咱们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啊，要去巴黎，哇，我觉得到处都是古董，哇，天哪，这个值得看。然后比如说去英国，英国。特别是到它的乡间 啊，英国乡村是、 完全不一样。我那年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它的油菜花开，只要从那个伦敦一开出来，哇，满眼都是油菜花，我天哪，就让你觉得疯了。而且那地里都没什么人，哎，就那种感觉。哦，就这些记忆，包括在德国，我跟杨洋我们两个人自驾，哇，就在高速路上开疯了，开疯了，都开178的时候，边上一辆敞篷老爷车，一对银发老夫妇， 唰就超你了， 超车了。 嗯， 当时我在想，疯了，疯了，疯了。就这些记忆啊，真好，真好， 是是是。 其实就跟我在美国自驾开了，真的是就开道奇那个车，就是速八里，他在古巴飙车的那个，然后开到178，然后被哈雷摩托车超那种感觉。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应该加速还是干嘛。 你当时就应该说一句那个阿诺德·施瓦辛格演的著名一部片子里的英文，我会回来的。 哎呀，特别好，分享了好多好多。其实我觉得路途上的精彩啊，有的时候语言真的是难以诉说的很明确，就至少那时候的心境我们很难说的很清楚。两位有推荐日本的，有推荐每一段旅程其实都有自己的精彩的。我呢就说一下这个地方的名字，大家应该就能领会很多了。巴迪亚，分开玩儿。哎呀，很好，很好啊！好， 一见男性。 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豆蔻以及贾颖，谢谢两位，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我们再见了。 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这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在等你。 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真心